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小弟冯杰，有阿初黄晓初，还有六姑何敏文。 Hello. 而且今天我们还请了一位嘉宾上来跟我们一起讲一下剧本的，就是胡海辉老师。Hello, 胡海辉老师。 你好你好。 你好。 哎，我没有教过你。 我发现 了。专称老师。 特别是现在那些内地的节目呢， 台湾啊，内地 所有人上去都是老师来的。 前辈嘛。 我觉得你不是挺好。不过我们今天 真的是老师。 这样叫胡海辉老师，叫他做胡老师呢，就不是讲价，因为当我同 Lucretia 仲喺演艺学院读紧书嘅时候咧，胡老师真系我哋老师嚟嘅，佢就喺当时喺学校嘅时候就系主要教我，最记得最有印象嘅就系 play analysis， 就 系 即系叫剧本分析 啊， 咁所以今日请胡海辉老师上嚟，再加埋佢本身系一个导演啦，咁我哋就真系。即係咁啱，咁啊佢又得閒，咁啊多謝佢上嚟同我哋就講下，即係佢對劇本嘅睇法啦，亦都帶咗一個佢好鍾意嘅劇本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等陣可以再講下佢講想同我哋分享嗰個劇本啦，係咪？ 都講少少啊，胡海輝老師即係一啲背景資料啦。我知道咧，老師你係中大英文系畢業， 係第一個點解係中大英文系？ 係啦，咁跟住就去咗演藝學院嗰度就讀導演嘅。 係啊， 其實喺嗰度教添啦。 其實坦白講，嗰陣時去演藝讀，其實喺中大開始好著迷戲劇啦。咁我記得雖然 major 英文咁，但係我啲英文嘅同學成日都話你 major drama 咁，唔係 major 英文。咁嗰陣時其實個心態都外國嘅月光特別圓嘅，即係都覺得 drama 都係傳入嚟嘅啫。其實諗住去外國讀嘅，咁但係儲咗兩年錢，教咗兩年中學，諗住儲錢，點知儲唔夠錢，因為要去讀一個 degree 真係幾多錢。咁啱啱嗰陣時演藝學院就開第一屆 degree，我哋唔係第一屆學生啦，第一屆係啲大家好熟悉嗰啲啊，抽身嗰啲啦。咁但係 degree 就第一屆嘅，咁就咦，不如入去演藝學院讀啦，咁又自己 language 又唔使使咁多錢，咁就收咗我啦，咁就入去讀導演，就攞咗第二個 degree。咁然之後跟住係啦，跟住就畢咗業之後就做咗香港藝術節。幾年三年幾啦，都做藝術行政嘅嘢，然之後又有個機會俾我跳翻入演藝學院嗰度，因為嗰陣時應該係01年嘅時候，演藝學院嘅有啲老師，大家都識嘅李老師啊，嗰啲老師退休啦，咁就俾我有個機會入翻演藝學院嗰度教書，咁所以01年嘅時候入去教書，咁亦都係。跟住就教咗十年啦，咁就十年當中就認識咗六姑啦，認識咗阿初啦，佢哋即係啦，就有幸教佢哋啦。 即係反映咗我哋係咩代人啊？ 而家好 都大嘅高 range， 我頭先講緊都大嘅 range 嚟嘅，01到11係咪？ 但係當初點解你會去選擇導演呢？嗱，據我所知，我都係睇翻一啲資料啦。你喺大學搞劇社嘅時候，編導演其實每一方面好似都有涉獵過嘅。但係最後你喺演藝學院嘅時候，你就揀咗導演去讀。 其實係嘅，喺大學就冇嘅。你初初學乜都玩㗎啦，你俾我做嘅做㗎啦，designer 又做過，演員又做過。不過的確做過好幾個崗位之後，就發覺自己最 enjoy 係做導演喎，因為導演好似總期成，所有嘅嘢都係歸去你啦咁樣。咁又唔使去台前咁大壓力喎咁樣。嗰陣時其實諗住外國讀嘅時候，都係諗住去讀導演嘅嘢嘅。咁跟住嗰陣時演藝學院咁就。即係主要係導演同埋表演啦，未有編劇添嗰陣時。 但係入到演藝學院跟住讀啦，咁然後就喺嗰度教啦。咁但係教導演系嘅學生之餘，啱啱頭先都有提到啦，劇本分析嗰樣嘢咧。係成個演藝學院其他所有學生都會讀，定係淨係導演啊，定係淨係演員啊去修讀？ 演藝學院其實好得意嘅，佢尤其是我嗰個年代咧，即係頭一兩年嘅時候，即係好多 course 都基本上係表演同埋導演，即係阿初同阿六姑都去分享，即係一樣嘅，大家其實 take 同樣 course，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即係大家有個 common ground 我哋要嘅一個，因為其實導演同演員合作，大家要有相同嘅 language 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多科都係一樣嘅，咁譬如。 如果課初階嘅學生，我教會教科叫 play reading，其實你可以話係 play analysis 嘅前身，劇本分析嘅前身。其實嗰個就讀劇本都係讀，其實你都會分析㗎，唔會淨係讀㗎。咁然之後到你高年班啲咧，就亦都係嗰陣時阿初佢作為導演就必修要必修呢個劇本分析嘅。咁演員嗰邊咧，我記得就選修嘅，即係你可以揀嘅。 好似都係唔係？但係好似應該大部分都係選修 啊。應該好似都係必修㗎。 唔係嘅，因為嗰科咧唔係只不過所謂選修係，其實因為冇乜其他科揀， 冇乜其他嘢揀，你要揀係。 你可以選呢個。 咁當然啦，即係嗰陣時胡老師嗰科咧係都叫做大家同學會好熱切去上嘅。即係我諗幾樣嘢啦，第一胡老師教啦，呢個真嘅，我認真嘅，唔係恭維嘅説話係真嘅。第二樣嘢就係我諗對於演員嚟講，特別係我諗翻我哋自己喺演藝學院嘅時候咧，演員喺劇本分析嘅訓練咧。冇其他方法㗎啦，你真係，你就係去到上堂嘅時候，或者係真係排戲嘅時候，老師就捉住你。咁我諗好多演員都經歷過，就係不停咁俾導演話：，喂，你直情錯咗啊！佢嚇點解會錯咗？咁一定係個分析錯啦。所以點解嗰堂會嗰陣時係咁受歡迎，同埋大部分演員都會一定會自己去 take 咯，我估。 因為有需要咯，即係你其實你演員去接觸個劇本開始，即係你唔係淨係睇自己個角色，咁你一定要睇曬成個戲，你先知道自己個角色係點樣擺入去，應該係點樣。咁所以呢一個係。亦都係必須嘅，其實我覺得點解應該唔係必修咩？如果係咁啦， 唔知啊，我都唔知啊，因為後來咧又講少少題外話，就係後來我都翻去演藝學院教啦，即係特別係睇翻我哋 drama school 同 film TV school 嘅去比，即係唔係應該話比啊？因為佢哋側重嘅好多時真係你知道你拍嘢多好多嘢噶嘛，有器材啊、燈光啊、收音啊好多嘢，但係我即係而家我上堂都同啲學生講，喂，我哋拍嘢嘅時候。就係、是、個導演對住啲演員 ，SM 喺度都有陣時唔緊要啊！你最緊要就係咁樣，咁你一定要捋好清楚個戲喺邊度嘛，而個根本就係喺劇本分析度，你搞唔掂呢樣嘢嘅話搞唔掂。而有陣時咧就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 film TV school， 因為佢哋太多其他嘢要顧啦，就呢樣嘢好變得輕咗啊！但係我哋 school 嘅就好重要咯，呢樣嘢變得 係噶。咁我覺得都係其實係個底嚟嘅。你其他講真 technique 嘅嘢、技巧嘅嘢，你畢咗業出嚟去再慢慢磨。咁但係你打好個。第二個基礎其實好緊要，我哋都好慶幸啦，即係當年做學生嘅時候係跟譬如好似李老師啊、 李明心老師、 李明心老師啊，係佢哇真係佢好堅實嘅個基礎係，即係佢嗰套理論係好好，咁我諗係好幫到我作為導演又好，我諗作為導演啦，特別係你有一個好清晰嘅理解咯對個劇本。 但可唔可以講少少咧？呢、這個劇本分析嘅堂啊，究竟係點樣上？嗱，我哋嘅節目咧，其實我唔知道係咪類似咧。我哋就係做緊劇本分析噶嘛，叫做係我哋每一次咧，每一集咧就攞一個劇本出嚟，咁啊大約大家知道咗佢嘅內容係講啲乜嘢之後咧，我哋就會講下佢有啲咩好，或者有啲咩唔好啊，或者係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啊咁樣。咁而如果喺演藝學院由阿胡老師教嘅呢個劇本分析，其實個內容大概係點樣嘅呢？ 我諗如果講到分析就係、是、可能好簡單地去講啦，就係、是、你我其實啱啱都開始。教緊一班而家今年第二年班嘅同學、一個簡單嘅劇本分析嘅課，我都講其實一般如果你作為一個觀眾，你唔使做分析嘅，你要知道你作為觀眾，你頭先話啊，我覺得好咪好咯，唔好咯。但係所謂分析，你就係要能夠講得到你點樣好，點解你覺得好，有乜嘢好，你能夠再進一步去解構佢，因為我。講話即係個分析其實係 prepare for 你之後做嘢嘅，所有嘅分析都係因為咁樣咧，所以你諗下要令你 prepare for 你之後做嘢嘅話，你嗰個分析唔應該只係複述故事咯。咁因為好多時你問我劇本分析應該係咩？咁我諗即係的可以講好耐嘅，不過簡而蔽之就係、是、你唔係淨係複述個故事咯。如果淨係複述個故事，我做乜要做分析啫？ 冇錯， 做分析你就係、是、或者一個比喻啦，好似以前話刨丁解牛係咪？你如果你做劇本分析就係你要睇到個牛個表面下面嗰啲關節 ，for 一個。你要睇到呢樣嘢，跟住一個好嘅解剖師先至可以能夠，咦，識得我邊度落個刀位咧，邊度去切一樣嘢咧，咁一個好嘅分析，你就係能夠睇到個表象下面嗰啲關節咯。 咁點樣先至可以睇到呢個先至係個問題？ 真係好多嘅功力啊！ 所以你交學費嘅堂啦。 我記得嗰陣時係即係我哋會睇一啲經典嘅劇本啦，即係唔同嘅劇本，咁跟住去再細講咁樣嘅，所以。其實首先我覺得要睇好多劇本嘅應該，你要做好一個好嘅即係分析，你本身自己要有一定程度睇好多戲先咯。我覺得呢個 因為要比較嘅，即係你亦都即係亦都好彩啦。我哋即係的確，尤其是西方嘅戲劇啦，中國比較冇咁著重呢樣。西方戲劇佢的確積累咗二千幾年，係咪由古希臘到而家？你就算我哋如果講戲劇評論老祖宗嚇，或者戲劇文學個老祖宗阿里士多德，佢點解會寫到本詩學呢？係因為希臘佢經歷咗幾百年啦，都已經嚇去到佢個階段，咁佢有成幾千個好嘅劇本啦，去俾佢作為一個比較。你睇阿里士多德嗰本詩學都係㗎，佢成日分析咗好多唔同劇本之後，啊佢發覺咦呢啲劇本係好啲喎。 係 啊，點解即係佢所謂嘅提出三一律唔係佢提出，唔係佢還歸納，而係佢歸納發覺，咦呢啲劇本點解我特別覺得好啲啊？因為佢有呢啲所謂行動時間地點嘅統一嚇，咁、所以的確有個 base 先至可以再歸納統一到邊啲係好嘅嘢咯。 即係如果你去建議一啲想寫劇本嘅人，或者想學識點樣欣賞劇本嘅人，第一件事都係睇劇本先。 係多睇啊！咁 有冇啲有冇啲推介啊？劇本太多喎、啊，真係立起手真 係。今日咪帶咗個上嚟咯，所以 其中一個真係值得去睇嘅，真係我好同啲學生講呢、這個劇本係我，如果你要我數手指，我話十個劇本或者甚至五個劇本，我覺得。即係我睇過都，我諗都睇過幾百個劇本嘅，幾百個劇本之中五個最好嘅劇本，我諗呢個求證呢個戲 proof 係三甲之選嚟嘅。 嗱、關於求證呢個戲咧，我哋可以一陣咧再慢慢傾。不過依家咧就講多少少胡老師先，因為你依家就係個劇團啦，一條褲製作啦。我知道咧，其實你哋近年啦，可以話係都做緊一樣嘢叫紀錄劇場，係、啊。咁而有好多嘅香港歷史嘅一啲事情咧，你哋都擺咗喺舞台上面，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這個？紀錄劇場係點樣樣嘅咧？ 簡單嚟講就係紀錄片，大家都有睇過㗎啦，係咪啊？你手轉嚇，你睇啲動物野外嗰啲都係紀錄片嚟㗎嘛。所謂紀錄片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拍攝嘅冚唪唥都係真實嘅嘢嚟嘅，當然你 edit 嘅時候，你有經過修飾嚇。咁、若 editing 係加入咗你個拍攝嘅人嘅，就係、是、你點樣去講個故事，就係用你嘅 editing 啦。咁但係個基本就係所有嘢都係嚟自真實嘅。咁紀錄劇場都係嘅，你所有嘢都係嚟自真實嘅。只不過可能個 editing 嘅時候，你有經過你嘅篩選，有經過你嘅加入一啲方法去豐富佢。有好多唔同嘅，而我做緊嗰種紀錄劇場咧，就係、由個演員，即係如果你紀錄片，我訪問一個人嘅話，佢可能播翻出嚟都係個受訪者啫，係咪個片段？咁但係我做緊嗰種紀錄劇場就係、是、做翻出嚟嘅時候咧，係由演員去演繹嗰個受訪者嘅。但係即係的確都好多唔同嘅 variations 嘅紀錄劇場呢樣嘢。譬如另一個團中英劇團，佢近呢幾年做緊一樣叫口述歷史劇場，其實對我嚟講都係紀錄劇場。不過佢哋就由啲老人家現身說法，自己去講翻嗰啲嘢，咁一定真實啦。 即係唔係用演員添，直情係 佢唔係用演員，佢係個老人家自己去講翻自己一啲經歷啊。佢做緊唔同區嘅，佢譬如一開始做嘅時候深水埗區，佢揾深水埗區嘅街坊啲老人家去講翻。佢童年嘅一啲經歷，咁當然咧背後有專業嘅劇場工作者幫佢哋去篩選、去選擇、再去做剪裁，咁嗰種係佢哋叫口述歷史劇場， 主要係講嘅，真係講故仔咁樣嘅定係點啊？ 有陣時有啲片段啦，有陣時係一啲感受，有陣時係講一啲故仔啦，啲、老人家講翻下佢細個，譬如點樣嫁佢老公咧，咁啊幾有趣嘅，即係有陣時你啲老人家現身說法去講翻，即係好真實因為嗰樣嘢。咁但係我做緊嗰樣嘢就唔係嘅，多數都係由個我哋由個演員。去訪問咗啲被訪者，譬如我之前做過兩個，如果你頭先講話關於香港歷史嘅，一個係本來沒有蔡元村啦，一個係1967啦。咁蔡元村嗰個係講緊幾年前嗰個反高鐵事件，咁佢哋蔡元村嗰班村民點樣經歷呢樣嘢咧？嗰陣時係我哋六位演員同嗰啲蔡元村嘅村民做訪問，同埋當時幫過呢班村民嘅一啲人去做訪問，跟住我哋再去篩選，再去重新組合咁樣，然之後就嗰啲演員去演繹我哋訪問過都好幾十人嘅100多人，咁去演繹嗰幾十個人嘅説話啦咁。咁我哋呢種做法 都有一個文本㗎嘛，到最後嗰個文本係點樣出現嘅呢？即係我哋叫佢做劇本啦，咁係有一個 編劇組織呢啲嘢，定還是係你作為個導演將嗰啲嘢剪裁咗，然之後就擺埋一齊？ 兩次嘅經驗唔同嘅，本來梅有唱完村就係揾咗我哋都係一條副長劇合作噶啦，阿滿道佢會去負責做編劇，咁但係個編劇其實佢都有個 editing 嘅角色，佢自己都話係即係將啲點樣將嗰啲人受訪者説話可以組合拼合成為一個能夠。有個古仔咧可以出到嚟咧，咁然之後另一次1967就嗰次滿道就冇參與，就係、是、我同埋演員去做呢個 editing 嘅功夫啦，去點樣將嗰啲嘢1967就係、是、我諗大家都知啦，係講關於香港當年嘅暴動啦，咁我哋亦都係訪問咗好幾十人，譬如當時嘅左派啦，所謂嘅嚇，咁亦都有警察啦，亦都有研究呢樣嘢嘅學者啦，甚至街坊啦，咁然之後我同埋演員就一齊去傾啦，一齊去當收集資料嘅時候，就好似 devising 嘅，好似編作嘅，即係點樣去將嗰啲材料去再 edit 埋、重組埋，而揾到一條脈絡、一條線索去串埋曬呢啲嘢咧。 但我想問一下，其實喺個即係我哋話個藝術加工嗰度啦，其實係佢會將嗰啲人係譬如幾個人嘅嘢夾埋咗喺一個新設計嘅人物上面去講一樣嘢，定係還是佢哋講嘅嘢仍然係真實嘅人物？即係嗰個處理 係唔同，有即係頭先我話其實好闊嘅紀錄劇場，只不過基本條件就係話你嗰啲嘢係嚟自真實嘅，咁但係點樣嚟自真實？真實之後你點樣用呢？譬如好似 Lucretia 你頭先講嘅，將嗰啲幾個人拼合咗一個新嘅人物出嚟，創作一個新嘅人物出嚟，定係啊我都仍然係 keep 翻嗰幾個人嘅咁樣，觀眾仍然好明顯睇到係幾個人嘅唔同嘅説話嚟嘅。有唔同嘅，你之前嗰種手法咧，我做過一個，我會用個 label 叫人種之劇場嘅。有兩個戲，一個叫教育有戲，或者啱啱今年做過一個戲叫落地生根。教育有戲就係訪問咗啲前線嘅戲劇工作者，落地生根就係訪問咗唔同地方，特別係南亞裔嘅朋友嚟香港落地生根嘅朋友。咁呢兩個戲咧，我哋嘅做法就係前者嗰種做法，就係將佢説話，可能由佢哋説話之中去 inspire 我哋去拼合咗一個新嘅角色出嚟，都有 嗰樣似係做一堆 research 啦，叫做係真實嘅人物去做一紮 research， 然之後你重新根據嗰啲 research 咧，自己去設計一個故事，而即係當中係包括咗呢紮嘢，咁樣去寫一樣嘢去表達呢一樣嘢出嚟，就似係呢一個 係啦。教育有戲同埋落地生根就係、是，如果你話後者咧，我完全都仍然係保留翻個人物，觀眾係知道個人物嘅話咧，就係、是、本來咪有唱完村啦，同埋1967就係咁樣嘅、我哋會係。選擇咗可能佢，我哋同嗰個人訪問咗兩三個鐘，咁可能選擇一句半句出嚟嘅啫。咁然之後，但係當我選擇嗰一句半句嘅時候，我都會講明，譬如係警察林占士，咁會講咗名出嚟先嘅。咁然之後觀眾知道啊，係呢個人講嘅呢句説話。咁好得意嘅個效果就係、有陣時你發覺的確訪問咗咁多唔同嘅人嘅時候，即係譬如。訪問左派有左派嘅睇法，同一件事嚇、然之後跟住訪問咗警察，警察又有另一個睇法。當你擺埋佢哋一齊嘅時候，同一件事，你睇到唔同人、唔同背景有唔同嘅睇法嘅時候，嗰、那個本身就造成咗一種戲劇嘅張力。咁我諗其中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一點咯。如果紀錄劇場， 其實咧我睇過咧，你哋第一次應該係試做呢個紀錄劇場係黃爾德。 黃爾德都係紀錄劇場嚟嘅，一個外國嘅紀錄劇場嘅。 我但係想問，係咪做呢類劇場咧，好緊要，即係要講就係邊一樣嘢係邊度出處？因為我記得嗰次睇咧，可能我未睇過呢種戲咧，係覺得好抽離嘅，因為咧佢唔係每講一樣嘢就會話係邊度嘅出處，即係會講呢啲出嚟噶嘛。係咪好緊要有呢、這、一個，即係知道邊個出處，即係要擺個 focus 要喺呢啲位，係係係， 事實 即係要 真係唔同嘅戲有唔同嘅要求，睇個創作人啦。黃爾德佢係嘅，因為佢要強調個真實感，所有嘢都係真實嘅，有記載嘅嚇。黃爾德即係真係發生過個單案啊嘛，黃爾德真係被人審咗三次噶嘛。咁佢係不斷想 remind 你係真實發生過嘅呢啲嘢，係真實發生過嘅。咁樣係啦，每套戲有唔同啦。視乎個藝術家嘅取向。 我覺得呢一個好有趣嘅一個題目，因為點解咧？即係譬如我哋嘅節目都講過唔少，譬如啲人物傳記，咁嗰樣嘢一定原本係真的。 身㗎啦。咁我先唔講呢樣嘢究竟屬唔屬於頭先胡老師講嘅呢個咁嘅紀錄劇場究竟屬唔屬於？但係我諗其中一樣嘢，我想喺呢度提嘅咧，就係話咧，坊間我哋遇唔少人話，哎呀，我哋想寫劇本啦。咁有啲人就好中意將佢日常生活一啲嘢咧，就話，哎呀，我記錄咗佢，或者將佢轉化做一個劇本咁咪得咯。但係其實呢個係一件極考功夫嘅嘢。我哋頭先都聽到胡老師講話，即係佢可能訪問咗人哋兩三個鐘，原來到最後只係要咗一句説話，即係嗰一個提煉啊，其實係中間牽涉一個提煉嘅過程。咁頭先就講話可能有編劇參與，亦都可能係演員同埋導演一齊，都係一啲專業嘅藝術工作者喺經過一個咁樣嘅過程入邊提煉出嚟嘅一樣嘢，而唔係單單將我哋即係所謂嘅真實呈現咯。如果單單將真實呈現，你打槍望落街就係啦，係咪？但係就係藝術家喺度做緊嘅嘢，就係一樣好有趣嘅嘢。雖然而家我哋叫一劇之本，我哋講劇本，但係而家睇嚟近代，我哋特別見到嘅就係我哋頭先有提過編劇劇場啦，或者啱啱胡老師講嘅一啲咁嘅創作方法啦，即係嗰個文本點樣出現咧，始終係有一個過程嘅。雖然可能唔同我哋好多時提話，哦有一個編劇，佢可能真係天馬行空諗個故仔出嚟，亦都可能係悲喪某一啲嘅史實嘅真實嘅。但係佢到最後真係達至咗一個文本，而嗰個就成為咗個戲嗰個劇本咯。而家胡老師提嗰啲演出，咦就有一個可能係大家都可以值得去借鑑或者睇下，哦原來有啲人係咁樣做緊喎。呢個我覺得係好有趣的。 係啊，同埋其實咧，大家都係反映緊一啲社會上面真實嘅一啲嘢。但係咧，頭先已經講咗，係其實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嘛，即係可以出現到嘅。即係例如我其實最近睇嗰個《女權之星》都係啊，佢係講緊即係英國嗰、那個即係爭取，係佢明顯係真實，但係咧佢最主要嗰個角色咧係。創作出嚟嘅，但系當中有真實嘅人物嘅，有啲係真實嘅人物事件啦。咁、但係佢嗰虛構嘅角色就係咧，要將其他所有係啦係咯，佢將所有嘅嘢咧擺曬去一個角色內，你跟住佢咧，你就會 feel 到點解啲人會咁樣做咧，係一個好似概括咗嘅咁樣嘅一個路程。咁亦都係另一個手法。 個創作人用咗一個我叫做戲劇嘅工具，即係你點樣用一個戲劇嘅手法工具，將佢要講嘅嘢呈現咗出嚟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啦，即係劇本就係咁啦，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去做。做同一樣想做嘅嘢，仲可能有啲新嘅形式，都仲等緊一啲新嘅創作人去諗出嚟啊！ 但係如果你講緊咧，譬如1967呢啲，有一啲涉及到政治啊，其實少不免我哋每個人都會有一啲立場。咁而啲立場喺導演喺訪問咗咁多個唔同嘅意見嘅派系嘅人之後啦，咁你喺成個 editing 成個提煉嘅一個過程入面，係咪都少不免會將自己嘅一啲好惡啊，自己企喺邊一邊啊，其實都擺咗入去嘅呢？ 一定會嘅，我諗我唔會即係。唔會咁傻話，我冇自己意見嘅。 同埋我諗限制唔到，係根本 stop 唔到自己。 因為你編輯嘅時候，喂，我頭先你話我兩個鐘，我抽一句説話，我抽邊句 就已經係 我嘅取向啦。其實，但係我會做一樣嘢，就係每次做呢啲紀錄劇場，尤其是如果係原創嘅紀錄劇場，就一定會做一樣嘢，就係我會俾翻當事人睇。喂，我抽取咗你嗰句説話俾你睇，咁呢個至少 make sure 我冇扭曲你講嗰句説話， 唔係斷章取義嘅。 係啦，你可以選擇，喂，我唔想咁講，OK。你可以話翻俾我聽，我絕對會尊重你，我唔出嘅嚇。咁、但係之後我點樣用佢咧？咁有我嘅取向啦嚇、所以一定會有擺我嘅創作內嘅。咁但係我諗紀錄劇場一樣好嘅，就係、譬如我用1967個例子，就係嗰啲當年嘅左派同埋當年嘅警察。如果唔係一個咁樣嘅機會，佢哋唔會同台出現嘅。咁我諗紀錄劇場一樣嘢就係可以俾到一個平台，俾呢啲唔同嘅聲音佢哋虛擬地交流咯。佢哋實際上唔會坐埋一齊㗎啦。咁但係我俾到一個平台佢哋咁樣虛擬地交流兩個台上面。另外就係我諗紀錄劇場一個好處就係可以俾到呢、這個唔係我講嘅，不過有啲外國研究紀錄劇場嘅學者會講話，就係 give the voice to the voiceless。譬如蔡元川先講。蔡元村當反高鐵嘅時候，好多人訪問佢，佢哋班村民亦都係即係好習慣接受訪問，即係嗰陣時最熱鬧、最熱烘烘嘅時候。但係之後，當佢哋個村搬入村，我諗而家都係佢哋其實未正式個村係成立到嘅，因為佢哋去咗新村，即係政府俾咗笪地佢哋去新村，但係其實佢哋而家係住喺個臨時村。咁因為好多土地嘅問題，因為政府俾佢哋嗰幅地咧係要經過另一個村嘅，嗰、那個村你知新界區嗰啲村就好。 學噶嘛，咁又要似乎要買通佢哋，咁唔係買通啦，即係疏通啦，疏通佢哋啦， 教事 係啦。咁其實佢哋仍然係好經歷漫長嘅掙扎鬥爭嘅。咁但係經過咗反高鐵，冇人會理喎呢事。咁我哋嗰陣時都係早兩年，2014年頭做嘅嘢。除咗當然有提反高鐵嘅，對佢哋嚟講係好緊要嘅，但係亦都我哋會更加關注佢哋。健身村嘅時候有啲遇到咩困難呢、有啲咩事呢，咁我諗呢樣嘢就係一般媒體新聞媒體唔會理㗎啦，冇新聞價值啦嘛已經。咁但係我哋劇場或者我哋會更加有興趣呢班人佢哋點樣面對呢啲嘢呢，即係平時佢哋冇一個渠道去俾佢哋發聲，我諗俾咗一個渠道佢哋發聲。 好，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轉頭返嚟呢，咁胡老師呢帶咗一個劇本，就係由佢自己翻譯嘅劇本《求證》（Proof）。咁轉頭返嚟再見。 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日咧喺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有馮傑、黃曉初同何敏文之外咧，仲有胡海輝老師。Hello，Hello，Hello，Hello。係啊，咁今日咧，胡老師帶咗一個劇本嚟啊，就係《求證》（Proof） 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十分之有名嘅劇本啦，喺2000年嘅時候咧，喺百老匯度首演嘅。2001年咧，亦都喺美國得到普立茲戲劇獎啦，同埋東尼獎最佳劇本嘅。 差唔多可以攞嘅獎都攞曬㗎啦，呢個戲。 其實好難嘅，以一個劇本嚟講，即係我諗我哋戲劇行內人都知道。美國咧兩個好重要嘅獎嘅，一個係 Tony Award， 一個就係 Pulitzer Prize。咁而你好少，你睇翻以往嘅 Award List 咧，獎項嘅名單好少可係一個舞台劇劇本可以囊括去兼具 兩個。其實佢兩個有咩嘅分別㗎？個比獎嘅方式。 以往咧，一般因為普立茲文學獎，你聽個名字都知文學獎嚇，佢其實係一個評審委員會去，即係當然入邊係一啲出名嘅有地位嘅文學家去做呢個評審嘅，所以一般你要講普立茲文學獎個文學性係會強啲嘅，咁然之後東尼獎咧，其實係由業內人士去、去投票去選出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如果東尼獎咧就會比較係個可演性啦，或者個演出效果會比較着重啲。咁 好多時 musical 啊，大型嘅 係啊，嗰啲嚇會比較着重個演出效果啦。咁所以好少可劇本係兩者兼得嘅，可以 冇錯。 咁而今次呢個劇本嘅作家就係 David Oban 啦。咁究竟個劇本係？讲啲咩噶？错 个剧本咧系讲诶 proof 啊，即系大家好多人好惊嘅，系我好中意嘅嘢嚟嘅。其实 因为 我 细细个啲咩咧？ proof 啊嘛，因为 proof 系证明啊，证明系咩咧？就系特别系细个大家读中学嘅时候读数学咧，你就一定会遇到噶啦。举例，你要证明某一条方程式系等于另外一条方程式，佢哋系对等嘅。譬如系咁，你要证明呢样嘢，咁你就要写一扎可能大部分睇唔明嘅，甚至系一啲符号，开始牵涉到一啲哲学上嘅符号啊，好复杂嘅嗰啲咁样。咁呢个就系即系个戏个戏名啦，就叫 proof 啦，就其实系讲紧一样相关嘅，但系亦都唔系净系讲呢样嘢。咁、个故事开始咧就系讲阿 Catherine 同佢嘅爸爸 Robert。阿 Catherine 就坐咗喺个露台度，突然间阿 Robert 佢个爸爸就走出嚟，就同佢倾咗一阵间偈啦。言谈之间，我哋发现咗最奇怪嘅事系咩咧？系 Robert 原来已经死咗噶啦，即系佢爸爸系啊，应该系啱啱过咗身，唔系好耐咁样。即系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渐渐知道，其实佢哋两个嘅工作咧，就应该系同数学有关嘅。特别系佢爸爸应该系一个大学教授嚟嘅。咁呢个女咧就佢第一就唔开心，佢爸爸咁样过咗身啦，佢亦都唔知点样自处啦。第二就系佢亦都要面对就系、喂佢姐姐又话会嚟啊，睇起上嚟佢同佢姐姐嘅关系唔系特别好。 因为其实听日咧就系个葬礼嚟嘅， 因为听日就系个葬礼啊，所以咧佢就一个人喺度，我都唔知佢究竟系醉定系咩咧。总之就佢呢个爸爸嘅，你叫灵魂又好，佢想象出嚟嘅又好，或者佢醉酒又好，咁就出现咗个咁样嘅 Robert 啦。 呢一点已经系有趣啦。佢其实佢个戏点样开咧？佢开得好聪明， 系 就系正正头先阿初嗰样嘢。佢一开始系你唔知系死咗嘅，你以为系真系真实嘅爸爸喺度嘅吓，同佢倾偈，同个女倾偈，咁言谈之间你又会见到个。 爸同個女咧，個女有少少反叛咁樣嘅，好似嚇咁，但係其實又好 close 嘅兩個人嚇。誒咁，但係去到差唔多個對話結尾嘅時候，突然之間個阿女話：，誒、哎、我喺度諗緊我自己係咪有問題咧？我咪黐線咧？跟住個阿爸話：唔係，你唔係黐線嚇。誒、然之後跟住個女話：唔係，我係好似有啲問題。跟住阿爸話：誒黐線嘅人唔會話自己黐線噶嘛。跟住阿個女話：嗯，係嘅，好似。然之後跟住個女諗咗一陣，跟住個女反駁翻：唔係。你死咗 嘅 喎，咁 佢話你係黐線嘅喎，咁你又識得講自己 你係黐線嘅喎嚇，咁嗰度已經好有趣，然之後跟住個阿爸講話，咁但係我死咗啦嘛，咁哇啊嗰一刻你作為觀眾就 知道， 哇嗰、那個 impact 係好強， 呢個係好罕見嘅呢個。 但係其實呢個劇本好多呢啲咁聰明嘅呢啲 懷疑啊 ，twist and turns 嘅位我哋所謂嘅嚇，佢成個亦都係同數學有關嘅，就係嗰個求證，就係佢好似帶你去到某一個 point， 然之後。似乎想 prove 緊某一樣嘢，但係跟住又會 twist 對另一個 point， 又去 prove 緊另一樣嘢，呢樣嘢有趣啦。 咁點都好啦，咁爸爸嘅鬼魂就消失啦，即係我叫佢做鬼魂啦，姑且。咁同時間咧喺屋入邊咧就有一個人叫啊 Harold 就走出嚟啦。咁 Harold 其實就係阿 Robert， 即係佢爸爸嘅學生嚟嘅。佢就話：哎呀，我搞到咁夜，唔好意思啊，已經過十二點啦。咁啊，因為佢喺度做咩咧？佢就喺阿 Robert 嘅房間度就幫佢整理佢啲 notes 啊。咁就話：哎呀，我盡量睇啦，但係我都睇唔曬，我可唔可以第日再嚟過啊？咁樣啊，聽日就嚟唔嚟好咧？因為聽日係葬禮啊嘛。咁我聽日唔嚟都唔緊要啊，星期一先嚟啦。總之佢就處理緊啲咁嘅嘢嘅。咁但係言談間咧，佢好似想約啊 Catherine 出去咁啊。第一就想幫啊 Catherine 散下心咁啦。第二就係我哋之後亦都知道，其實呢個啊 Harold 咧， 其實 好幾年前見過嘅時候，一直都對有意思。但係礙於佢係自己個教授個女咧，所以就即係都唔知應該點算啦。咁到最後就邀請佢出去，但係到最後亦都冇啊。但係啊 Catherine 咧，亦都開始咧，佢就有少少。即係可以話係神經質啦，就話：喂，你而家要走係嘛？你幫我檢查你個袋啊！因為佢驚佢將佢爸爸嘅一啲唔同嘅 notes 咧，係可能擺喺個袋度攞走咗啊！ 因為佢咧講過一句對白，佢話咧：喂，如果我即係喺即係爸爸度誒發現到一啲精彩嘅嘢咧，咁我就真係咧任何大學都會請我去做咩都得啦咁。 所以呢一個 Catherine 就一路都有少少擔心，會唔會佢真係咁啱得咁巧揾到啲咩咧？雖然啊 ，Catherine 一路都覺得嗰啲咁嘅 notes 全部都係垃圾，全部都係廢話嚟，因為佢。好多佢都睇過啦，佢就覺得嗰啲全部都係冇用嘅。咁但係到最後佢真係搶人嚟個袋打開，嗱而家乜都冇啦，倒曬啲嘢出嚟，淨係得對鼓棍咧，因為打鼓咪有對 band 啊嘛。咁到最後佢就走啦，亦都咁啊約唔到啊 Catherine 出街咁啊 ，Harold 就走啦。咁佢走嘅時候咧，啊留低咗件褸，咁啊 Catherine 好心有諗住，哎呀你扭完褸啊，一攞完褸，爸爸就跌咗一本筆記簿出嚟。咁啊 ，Catherine 就即刻嬲到癲咗啦！有冇搞錯啊？我開始信嘅時候先發現樣咁嘢，你講大話啦！咁啊，而家就真係證明到佢講大話啦！佢話冇攞到，點知咧？原來喺嗰本簿入邊咧 ，Harold 就唔係話發現咗啲乜嘢好驚天嘅一啲嘅數學嘅論證，而喺入邊咧就發現咗寫咗一句嘢，就係話九月四號啊。就係、是、Catherine 嘅生日，咁佢爸爸入面就寫咗一句嘢，就係話祝佢生日快樂咁樣。咁原本就諗住聽日葬禮嘅時候就將呢樣嘢咧就送俾 Catherine， 因為嗰日咁啱亦都係佢生日啊嘛。咁就係咁樣，到最後 Harold 就俾翻呢一本筆記簿佢，就係祝佢生日快樂，然之後就走咗啦。咁就完咗，只係個戲嘅第一場啫。個成個戲個基調就係建基於一樣咁嘅嘢，就係、是、佢有啲筆記簿入面會唔會仲有啲咩重大嘅發現咧？咁、之後啦， Catherine 個姐姐啦 ，Claire 就嚟咗啦。亦都係一路就係話，有好多其他問題。喂，第一個葬禮啦，第二就係間屋不如賣咗佢啦，因為大學肯用一個幾好嘅價錢同佢賣咗佢。而其實暗瓦底阿 Claire 亦都有少少擔心呢個妹妹係咪有啲咩病，就話不如你過嚟 New York 住啦，我哋可以照顧你。其實暗瓦底亦都係想捉佢去睇醫生啊。就咁啊 ，Catherine 亦都明白啦，但係佢就話我唔係癲㗎，你點解咁樣對我？咁就主要係圍繞喺呢個故事。而喺 Act One 完結嘅時候咧，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因為 Catherine 咧就俾咗一條鎖匙啊 ，Harold 就叫佢你去爸爸間房個書台嗰度有個櫃孔鎖住，你打開啦，入邊有本簿，你睇下啦咁啊。因為其實咧 ，Harold 同埋 Catherine 咧，亦都真係搭上咗啊！因為喺葬禮之後咧，佢哋兩個真係突然間情到濃時，因為大家都真係一路都中意大家嘅。去到嗰個位置就大家太著咗啦，就過咗一晚，咁真係俾條鎖匙佢就攞咗嗰本簿出嚟睇，入邊竟然發現咗一個四十幾頁嘅好犀利嘅一個數學論證。雖然當時 Harold 佢睇咧，佢話我只係睇咗幾頁，我淨係知道係一啲好重要嘅，但我亦都冇辦法去證實究竟佢係唔係全部嘢都啱啊！我要攞翻去俾我啲朋友仔。睇下咁样，哇！估唔到我哋喺你爸爸嘅遺物入面可以揾到啲咁勁嘅嘢啊！咁樣，跟住佢就話：我會同所有人講係你發現㗎。咁啊 ，Catherine 就話：哦，唔係我發現㗎。佢話係我寫㗎。 咁就完咗第一幕。咁第一幕就係發現一樣咁嘅，咁到第二幕咧就好大件事啦。第二幕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係 flashback 翻啊，就係去到四年前，因為喺言談間有講過話四年前咧，其實佢爸爸曾經咧有大約九個月嘅時間係好清醒、好精神嘅。咁就喺呢九個月嘅結尾嘅時候咧，有一日佢爸爸就突然間就天寒地凍就走出去著好少衫咁，然之後話我要冷靜，我要好清醒，入邊好嘈，我諗唔到嘢，我突然間所有嘢通翻曬，你俾我啦，我一定要用好呢一支時間將我諗到嘅嘢一定要記低啊，咁寫低咗一本嘢，然之後就叫佢個女話：喂，你讀啦，你快啲讀啦，你睇下啦，你要俾時間我將我諗到嘅嘢要記錄低。跟住到最後佢個女睇一睇，然之後冚翻埋就話：爸，我哋都係翻入去啦咁啊。咁但係到最後，爸爸就逼佢哋讀出嚟啦。卒之到最後咧，佢用啲好數學嘅文法啦，我咁樣形容啦，就係講話係 let x be x 咁樣，然之後 x be the weather， 然之後 weather 有幾多個月係好天，而家係好天寒地凍，根本就唔係講緊數啊，係講緊一啲日常生活嘅。但係佢用呢好數學嘅方式寫出嚟，嗰樣嘢係更加唔 make sense 啊。跟住阿 Robert 亦都開始發現，我係咪有啲咩問題啊？而到最後 ，Catherine 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捉快入去就算啦。而嗰一日咁啱得咁巧，就係、是、其實係九月四號嘅前夕嘅。到最後就係喺嗰本簿度就寫咗，就係九月四號祝你生日快樂一樣咁嘅嘢。咁就係一個咁嘅 flashback。但係呢一個咁樣嘅 flashback， 即刻就楞翻係第一幕嘅完結咧，就係佢哋喺度爭拗緊，究竟嗰本嘢係唔係真係 Catherine 寫字跡啊？好似佢爸爸，喂咁阿爸同個女個字跡好相似，咁又如何啫？咁樣到最後佢哋就拗咗好耐呢樣嘢。而阿 Harold 咧，被阿 Catherine 亦都係懷疑，喂，究竟你係想揾到一啲好嘢，定還是你係信我，你係中意我，定還是係你係想幫你自己，定係想幫我爸爸？一個咁樣嘅爭拗之中咧，就係佢哋要解決呢樣嘢。而到個劇本嘅到最後咧，第一就係阿 Claire 咧。就原本係已經搞掂曬，就諗住捉埋 Catherine 翻去，但係到最後咧，亦都竟然咧 ，Harold 咧喺嗰啲論證入邊咧，佢話我開始信係你寫，而唔係爸爸寫，因為發現入邊有一啲嘅方法，有啲數學方法咧，係啲近呢十年八年嘅一啲新嘅方法，唔似係喺佢最全盛期廿五歲嘅時候嘅嘢咯，即係我亦都唔覺得似係佢呢近呢幾年會寫得出啲咁嘅嘢，所以佢就開始相信。係啊 ，Catherine 寫，而到最後個故事嘅結局咧，就係、是、去到 Harold 就係話，你不如解俾我聽啦。咁跟住 Catherine 就開始打開嗰本嘅筆記簿，喺入面指咗其中一段，佢就開始講佢當時嘅心路歷程係點樣諗，仲有啲咩佢未係 100% 搞得通。而個故仔亦都完咗喺呢度。Harold 開始相信呢個論證係由 Catherine 自己開始寫。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啊，胡老师头先就讲到呢个，可能系你。最欣賞嘅劇本三甲啦，咁究竟佢好喺邊度咧？你中意佢啲乜嘢咧？其實， 我諗無論我學啦，同埋我睇嘅劇本，我自己啦都係會中意一啲劇本咧，係即係做到。譬如我諗以前李永森老師成日都講一個好劇本，或者陳錦權老師成日都講話一個好劇本應該係情理兼備嘅，即係你有情感之餘，你亦都有一啲理念嚇，唔係一啲婆婆媽媽嘅情感嘅，而係佢哇有個比較宏大嘅主題。咁而呢個戲咧，我哋睇到哇，佢真係做到呢一點，佢可以兩樣兼備嚇。你要講情感咩？哇，有好強烈嘅情感啦，親情、愛情嚇，都有曬啦。OK， 咁師徒之情啊，甚至嚇都有曬喺入邊。咁但係如果你要講主題思想咧，佢又好強烈過，你可以睇到佢講緊嘅，佢用緊而家呢個數學科學呢個背景去包住啦。你見頭先阿初講故仔嘅時候，其實都不斷出現一個字眼，就係、是、你信唔信？係，佢講緊嘅，譬如 proof， 佢嗰陣時中文譯名咧就是、譯咗求證，佢唔係譯做證明嚇，而因為個重點係個求個過程啦，就係你點樣證明。一樣嘢咧，情感有冇得好似數學咁樣，我 x 加 y 就等於 z， 有冇得咁樣去證明咧？而你點樣去證明一樣嘢咧？就係、是、睇你信唔信嘛。咁你點樣先至去信咧？咁中間個過程就好有趣啦。譬如我同啲學生講play analysis 劇本分析，我成日話劇本分析你要有 幾個範疇、幾個框架去睇嘅。其中一個矛盾衝突，你要睇個戲嘅，你個 conflict 一定係最即係永遠都係嘅。我哋睇咗咁多戲，你要發覺永遠 conflict 係一樣最緊要嘅嘢，真係個矛盾衝突。你要睇個戲嘅人物性格，你要睇個戲嘅情節結構，你要睇個戲嘅風格題材，你要睇個戲嘅主題思想。是我哋要分开咁多框架去睇、去分析一个戏，但係其实一个好嘅剧本呢佢就你应该呢几样嘢呢係可以环环紧扣嘅。 係 当然我哋分析就可以咁样分开嚟分析、但係一个好嘅剧本就应该佢可以几样嘢係环环紧扣。向呢一个剧本我哋就正正睇到一个好嘅例子，就係佢其实最主要的矛盾冲突系咩，就係、最主要嘅矛盾冲突就係、咦究竟啊 Catherine是咪真係精神有問題嘅呢？咁、你見成個戲呢就不斷向到頭先我哋話好多 twist and turn 啦，個情節結構上就好多時 lead 緊你去一個 moment 好似你信係真喎，另一個 moment 咦好似唔係佢真係有啲黐線喎，佢就不斷向到左右向到 twist 緊嘅好似。然之後跟住個人物性格上面你睇見 Catherine 又你的確諗下又即係又吻合嘅喎，有陣時佢會比較大脾氣，因為佢一早已經設定咗 Catherine 係比較有啲脾氣嘅，唔係一個 乖乖女， 唔係一個乖乖女嘅，情緒波動嘅。 咁你見佢一路要 serve 個爸爸咁多年，你都可以理解嘅，佢有咩人物性格嚇。咁成個戲嗰個風格都基本上是一個寫實戲啦嚇，佢基本上只不過用咗一啲中間有啲倒敍啦。咁所以幾樣嘢都係緊扣住頭先我講嘅嗰個主題，就係究竟人嘅情感。究竟人嘅關係有冇得去證明？你點樣去證明呢？ 係，同埋其實咧，佢就係講緊阿 Catherine 呢個佢自己可能有一啲嘅幻象，即係所以亦都令到嗰個鬼魂，即係初時話個爸爸出現嗰樣嘢，其實係 make sense 咗嘅，因為佢其實可能真係自己真係有少少嗰種會幻想見到嘢咁樣嗰啲噶嘛。但係 同埋就算講真啦，就算普通人啊，當你一個親人逝世，你想象佢同佢爸爸即係臨尾佢爸爸。嗰幾年都係靠阿 Catherine 一路咁樣照顧佢，你想象佢哋係好 close 嘅，基本上係你親人逝世嘅時候，你第二日出殯，我哋講話，即係如果我哋中國人講話嚇嗰啲情況，你去想象嗰個親人喺你面前出現翻都好正常啊，講真，其實又完全唔係黐線啦。但係你亦都可以話係有啲黐線嘅跡象。 因為佢咧就係聰明咗，佢有句對白直情話：我見到你就已經證明我嘅情況唔係幾好啦。即係佢咧又專登係令到你咧又唔可以完全去曬一邊嘅方向，佢又會。俾一啲，咦？等你好似唔係好肯定，咁就令到你咧又會好想追看，睇下究竟佢係定唔係咧？即係佢係成日都 keep 住有呢種嘢㗎。 成個戲呢一個所謂嘅求證或者 proof 呢樣嘢，就成為咗一個好大嘅，你可以話係 metaphor。一個咁樣嘅象徵意義，成個戲就係我哋睇佢每一個人、每一個場景、每一段關係，佢點樣去證明一啲唔同嘅嘢。所以呢個戲得意就係得意在，喂，點解佢唔係純粹係爭產啫？佢都可以爭產，就係佢揀咗個好得意，就係一個數學家，佢要證明一啲嘢，而呢樣嘢亦都成為咗成個戲一個最大嘅，就係、我頭先講嗰個一個象徵意義咯，貫穿咗。 同埋咧，我嗱頭先你咪講佢一開始第一場就有嗰、那個即係佢誤會咗佢偷嘢啦，然之後就唔係嘅發現，跟住再發現又係，然之後又。唔係，即係呢個咧，我自己睇咧，其實呢個技巧係用得好特別嘅。即係如果你做第一 part 咧，你會好明嘅。咁好多時候都會，我哋就算上次講黃嘉欣都係咁啊，即係就令到個女仔會中意你，因為佢有內疚啊嘛，即係誤會咗你啊嘛，發現你唔係啊嘛。咁佢呢度咧用咗兩次咧，你會覺得咧對個角色咧係會。個二分係 double 咗嘅，所以點解佢後嚟咧咁快同佢攤著咧？其實我覺得呢度都係會幫到佢，但 係 咧個特別在咧，你作為觀眾咧，呢、這、一個 double 咗呢件事咧，係反而令到你觀眾會諗。其實呢個男仔係真係好定係唔好嘅咧？即係如果你得第一個咧，你會覺得係好嘅，啲男仔一定係。但係你多做一次之後咧，作為觀眾你反而會諗，其實佢係咪真係好嘅咧？ 因為佢又真係講咗大話嘛。 因為所以咧，對觀眾同對個角色咧係有兩個唔同嘅 impact， 但係都係幫緊件事喎。咁我覺得呢個技巧咧係 即係細位諗得好細緻啊！呢個好明顯嘅劇本上面。 同埋喺個發現咗嗰個新嘅論證咧，其實一開始睇嘅時候咧，我都諗啊，一定係阿 Catherine 寫嘅啦。照計一定係啦，咁但係當我諗到啊，其實佢好似有少少唔知係咪精神病啊，即係之前一直都會覺得佢突然之間好躁狂啊，會突然之間爆啊咁樣，咁去到第二幕嘅時候，亦都會講到啊， 一個倒序，講緊佢同阿 Robert 之間，哦 Robert 又叫佢同佢一齊研究一啲數學嘅嘢。開始我就會思疑，其實係唔係真係佢寫嘅咧？嗰個論證，其實呢度喺一開始大家都覺得自然而然應該係 Catherine 寫嘅啦，大家唔信佢啫。咁但係去到之後又會俾啲觀眾去諗，哦其實可能真係唔係佢寫過，呢個亦都係喺度吊緊啲觀眾嘅胃口。 我覺得咧呢個劇本，我自己覺得係好美國嘅 style 嘅，即係佢係 近代啦，特別 因為佢嗰種嘅，即係就係頭先我哋講每一幕嘅尾咧，其實佢都會做少少呢啲 twist 咧，令到你會個追看性咧，我突然間咧係好諗起Dan Brown 嘅書啊，即係佢個追看性好似嘅，即係個每一個 chapter 尾咧，佢就會做咗另一樣嘢，即係突然間有個 twist。其實有一個咧，我好記得咧，都係啦，佢個家姐咧，佢話即係發現咗嗰個理論，即係嗰本嘢之後咧。咁佢個家姐話你解俾我聽啊，即係咁個話你唔會明喎。但係個家姐跟住就講一句話，其實我係喺即係 Wall Street 做嗰啲咩經濟分析師咁樣噶。佢話雖然我咧只係，佢話我只係遺傳咗我老豆，即係唔知千分之一。我個妹多啲，只係唔知道有幾多啊！即係其實嗰句佢講完咧，你即刻諗。其實真係有可能係佢個妹喎，如果係咁講，因為原來佢個家姐真係只係咁少都咁勁嘅咯喎。而個你發覺個家姐係嗰刻可能其實都覺得有機會係個妹，即係咁佢就好多時就喺個最尾嗰句嗰度咧，就會做呢啲嘢，就令到你個追看性好強。 係啊， 同埋亦都諗起 我哋如果即係荷里活啲 formula 就係 佢 留歐 啊，係啊係好美國嘅，所以我覺得同埋亦都會諗起佢第一幕嗰個鬼魂啦，亦都會諗起好似係 Sixth Sense 啦，嗰場好經典。即係你以為係兩公婆嘅食飯，原來其實一個已經係死咗嘅，即係嗰啲咧，即係佢係俾我感覺好美國式，即係歐洲嘅作家似乎會失途少少嘅喺呢啲位上面。 即係講扭橋咧，就真係美國，即係美國嘅編劇好叻呢樣嘢，佢扭橋，即係呢個戲亦都係嘅，即係我哋頭先嘅所謂 twist and turn 就係佢扭條橋扭到好盡嘅。不過即係佢好在就係，佢唔係淨係為咗扭橋而扭橋， 同埋唔過分。即係唔過分咯，因為有時你可以好誇張嘛，係啦，知你諗到啦咁樣。 係， 但係佢係好情理之內啊，意料之外咯。 係啊，呢個嘢你頭先講 Sixth Sense， 佢就係令你個經典就係你諗翻轉頭啊，點又我又駁你唔到喎，真係咪？你又真係啱喎。呢個同樣地，佢個人物性格就係頭先講嘅樣嘢，環環緊扣嘅啫。佢係啊，有好多扭橋，但係一個人物性格，你睇翻佢有咩 sense 嗰樣嘢。 同埋亦都佢其實幾個人，特別係兩個女仔咧，其實佢都捨得。幾深下嘅，即係佢裡面嗰樣自己經歷緊嘅嘢，佢點樣要面對啊？自己兩姊妹嗰之間嘅嗰個關係啊，其實佢哋真係嘅第一場口唔係好多嘅啫嘛，即係兩個姊妹，但係咧都睇得好清楚，即係一個家庭兩個姊妹嗰種有愛 有 恨啊，嗰種 好珍惜大家， 係寫得都好深嘅，其實 係啊，咁幾個人物關係都寫得好好嘅，即係父女。嗰場哇！頭先阿初講嗰場，即係個阿爸以為自己精神冇問題，第二幕嘅時候以為自己我冇研究嘅，哇！好正好勁喎！然之後跟住叫個女去讀出嚟，然之後個女一路 就咁讀出嚟， 跟住阿爸一路聽完之後，你想象到個阿爸唔敢面對呢樣嘢，即係發覺自己。原來我真係傻傻添，咁然之後跟住個 moment 係個女 Catherine 攬住阿爸，哇幾 touch 嗰啲 moment 係，咁我諗亦都係即係呢個劇本就係嗰個情嗰樣嘢，佢唔係淨係扭橋，就係真係佢可以寫到嗰個情感嗰樣嘢寫得好好。即係頭先一入嚟嘅時候，我都同阿 Lucretia 講話，哇呢個劇本其實任何演員都想做嘅。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咯，我哋到最後咧都想知道少少，阿胡老師依家都好似有啲近況，依家係咪又係導緊個戲啊？你哋劇情有新？ 系啊，而家导紧一个戏，可能大家都听过，我睇下有冇机会都想嚟介绍呢个剧作家俾大家，一个王哲伦啊，美国另一个好出名嘅编剧家。我导紧嗰个戏叫《Yellow Face》黄面佬，咁呢个戏好得意嘅。如果头先一开始你讲紧纪录剧场咧，我会定义佢系伪纪录剧场。 我系伪纪录剧场， 因为佢用咗好多佢自己真实嘅素材，而好多嘢佢都系懒系有出处咁样嘅。但是你睇翻又好似係有出處嗰啲嘢，因為佢又擺咗個真實事件，就係譬如90年代尾咧，嗰一輪 如果有啲經歷嘅、有啲資歷嘅人會知，有曾經試過咧，滅曬乾西貢小姐嗰個音樂劇咧，引起過一啲爭議嘅，因為嗰個戲入邊有一個角色係一個扯皮跳客，一個越南籍，應該係越南人嚟嘅。如果照個劇本，咁但係英國首演嘅時候咧，用咗一個白人演員 Jonathan Pryce 去做，咁已經有啲人話：哇！嚇，今時今日你仲要揾個白人去扮我哋華人？咁然之後個戲滅曬乾諗住拎去 Broadway 做 New York 做嘅時候咧，就引起當地，因為當地華人嘅 Asian Americans 嘅勢力大啲啦，咁就去抗議，喂唔可以，你唔可以揾個我白人去扮我哋華人，咁就引起咗好多抗議嘅。呢個係其中一個事件。咁連隨其實90年代尾係開始美國，因為冷戰之後開始美國覺得下一個敵人係中國，咁所以開始大家應該仲記得一個名字叫李文和嘅嗰、那個科學家、核子科學家，咁亦都係其中一個就係開始有啲反華情緒開始出現嘅一個年代。咁好得意，黃哲倫佢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美籍華人咧，佢點樣身處喺個環境之中咧？咁佢用翻好多當時真實嘅一啲事件嘅，咁亦都有一啲佢虛構嘅事件 mix 埋落去，咁就變成咗一個我所謂嘅危機嘅劇場啦。OK， 有機會我哋又可以請阿胡老師上嚟講下呢個劇本都得喎。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就唔該曬胡海輝老師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嘅，唔該曬你。 多謝曬， 好，咁啊，一劇之本，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